威，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白居易的《与孟德同登七陵塔》。 作家周达士先生应邀来青岛大学任教，和他同住一栋宿舍楼的还有7位不同学科的教授，因此小说的标题叫《八骏图》。但是这个八骏图仿佛又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因为他们实在称不上骏马。我们继续欣赏八骏图。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苑苑，暑期学校按期开了学，在校长欢迎宴席上，他四装四鞋，把远道来此讲学的称为千里马。一则是人人皆赫赫大名，二则是不怕路远。假如我们全是千里马，我们现在住处便应当称为马房了。我意思同校长稍稍不同，我以为几个人所住的房子应当称为天然疗养院，才能名实相附。你信不信，这里的人从医学观点看来皆好像有一点问题，我不是说过我应当极力逃避那些麻烦我的人吗？可是结果相反，3天以来同住的7个人，有6个人已同我很熟悉了。我有时与他们中1个2个出去散步，有时他们又到我屋子里来谈天，在短短时期中，我们便发生了很好的友谊。教授丁丙乙戊尤其同我要好，便因为这种友谊，我诊断他们都是病人。我说的一点不错，这不是笑话。这些教授中至少有2个人还有点疯狂，便是教授乙同教授丙。我很觉得高兴，到这里认识了这些人，从这些专家方面学了许多应学的东西。这些专家年龄有的已经54岁，有的还只30左右，正仿佛他们一生所有的只是专门知识。这些知识有的同历史或公事不能分开，因此为人显得很庄严很老成，但这就同人性有点冲突，有点不大自然。一个不到30岁的小说作家，年龄同事业从这些专家看来大约应当属于浪漫派。正因为他们是古典派，所以对我这个浪漫派发生了敬畏，发生了友谊。我相信我同他们的谈话，一面在检查他们的健康，一面也就解除了他们的一劫。这些专家有的儿女已经到大学3年级，早在学校里给同学写情书谈恋爱了，然而本人的心真还是天真烂漫。这些人虽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便是一种心灵上的欲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我从这儿得到一点珍贵知识，原来10多年大家叫喊着恋爱自由这个名词，这些过度人物所受的刺激，以及在这种刺激之下藏了多少悲剧，这悲剧又如何普遍存在。苑苑，你以为我说的太过分了是不是？我将把这些可尊敬的朋友神器一个一个慢慢地写出来给你看。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 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兰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遗语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的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贴头痛膏。 道德哲学教授丙从住处附近山中散步回到宿舍，差役老王在门口交给他一个红喜帖：“先生，有酒喝。”教授丙看着喜帖，是上海某先生寄来的，过达士先生房中谈天时就说起某先生。达士先生，您写小说，我有个故事给您写。民国12年，我在杭州某大学教书，与某先生同事，这个人您一定闻名已久，这是个从五四运动以来有戏剧性过了好一阵热闹日子的人物。这先生当时住在西湖边上，租了两间小房子，与一爱人同住，各自占据一个房间，各自有一铺床，两人日里共同吃饭，共同散步，共同做事读书，只是晚上不共同睡觉。据说这个叫做精神恋爱。某先生为了阐发这种精神恋爱的好处，同时还著了一本书解释他，提倡他。性行为在社会引起纠纷既然特别多，性道德又是许多学者极热烈高兴讨论的问题。至于一个男人能够如此，自然更引人注意，成为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了。社会本是那么一个凡事皆浮在表面上的社会，因此某先生在他那份生活上便自然有一种伟大的感觉，日子过得仿佛很充实。分析一下，也不过是佛教不净观与儒家贞操说两种鬼在那里作祟罢了。有朋友问某先生，你们过日子怪清闲，家里若有个小孩不热闹些吗？某先生把那朋友看得很不在眼似的说，嗨，先生，你真不了解我，我们恋爱哪里像一般人那种兽性，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你没看过我那本书吗？他随即送了那朋友一本书。到后来，丈母娘从四川省远远地跑来了，两夫妇不得不让出一间屋子给丈母娘住，两人把两个床移到一个房中去，并排放下。另一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就问他，某先生如今主张会变了吗？某先生听到这种话，非常生气地说，哼，你把我当成畜生，从此不再同那个朋友来往。过了一年，那丈母娘感觉生活太清闲，那么过日子下去实在有些寂寞，希望做外祖母了。同两夫妇一面吃饭，一面便用说笑口气发表意见，以为家中有个小孩子麻烦些，同时也一定可以热闹些。两夫妇不待老母亲把话说完，同声齐嚷起来，娘，你真是无办法，怎么不看看我们那本书？两夫妇皆把丈母娘当成老顽固，看来很可怜，以为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除了想儿女为他养孩子含饴弄孙以外，真再也没有什么高尚理想可言。再过一阵，女的害了病，害了一种因贫血而引起的某种病，某先生陪她到医生处去诊病，医生原认识两人，在病状报告单上称女的为某太太，两夫妇皆不高兴，勒令医生另换一纸片改为某小姐。医生一看病人，已知道了病因所在，是在一对理想主义者为了那点违反人性的理想把身体弄糟了，要他好便简便得很，发展兽性自然会好。医生有做医生的义务，就老老实实把意见告给某先生。某先生听完一句话不说，拉了女的就走，女的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某先生说，这家伙简直是一个流氓，一个疯子，哪里配做医生。后来且同别人说，这医生太不正经，一定靠卖春药替人堕胎讨生活，我要上衙门去告他，公家应当用法律取缔这种坏蛋，不许他公然在社会上存在，方是道理。于是女人改医生服中药，被牡丹龟奸计吃了无数，延缠半年，终于死去了。某先生在女的坟头立了一个纪念碑，石上刻字，我们的恋爱是神圣纯洁的恋爱。当时的社会是不大吝惜同情的，自然承认了这件事， 凡朋友们不同意这件事的，某先生就觉得这朋友很卑鄙污浊，不了解人间恋爱可以做到如何神圣纯洁与美丽，永远不再同那个朋友往来。今天我去接到这个喜帖，才知道原来某先生八月里在上海又要同上海交际花结婚了。有意思，潮流不同了，现在一定不再坚持那个了。达士先生听完了这个故事，微笑着问教授丙：丙先生，我问您，您的恋爱观怎么样？教授丙把那个红喜帖叠成一个老猪头：我没有恋爱观，我是个老人了，这些事应当是儿女们的玩意儿了。 好了，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我们欣赏到这里。将这篇小说与《边城》《长河》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在创作城市生活题材的作品时，有意挖掘了城乡生活虚伪、冷漠、麻木、堕落的一面，并将之与湘西质朴、真诚、充满热情活力的乡村生活相对比。这篇小说由于指向性、批判思想都相对比较明显，发表后引起一些指责，不过读者对他倒是很感兴趣。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白居易的《与孟德同登七凌塔》。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与孟德同登七凌塔》。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金历犹堪在，上到七凌第九层。白居易的诗作以通俗易懂著称，本诗更是近乎于白话。题目中所提到的孟德，指的是唐代的另一位著名诗人刘禹锡。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从河州刺史的职位上卸任，与此同时白居易也从苏州返回洛阳，两人在扬州相逢，一同在此地巡游了多日，并留下了众多诗篇。本诗正是在两人共同游览了七凌寺中的七凌塔后，白居易写下的一篇游记型的作品。诗中写道：最近半个月一直在扬州巡游，没有哪座楼阁佛塔不是我们俩人一同登上，感慨我们两人体力尚好，于是便一同登上了七凌寺塔的第九层。隋朝仁寿元年，也就是公元601年，隋文帝杨坚为了庆贺自己的生日，下旨在全国修建了30座佛塔，以供养佛骨或者佛舍利。七凌塔正是在这一时期修建而成的。塔高九层，宏伟壮观，登临高塔可以俯瞰整个扬州城，成为了当时扬州城的地标性建筑。正因为如此，刘禹锡、白居易同游扬州之时，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处盛景。七凌塔下原有寺庙， 自佛塔建成后便以塔得名，改称七灵寺。在七灵塔落成100余年后，这里又出了一位名人。唐玄宗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3年，一代高僧鉴真成为了七灵寺的住持。他在这里统领僧团20余年，直到他受邀东渡日本。后人猜测，鉴真大师在日本奈良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很可能就是参考了当年七灵寺的建筑格局。唐武宗会昌年间曾兴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七灵塔在这一时期惨遭焚毁，之后虽屡有重建，但又多次毁于战火之中。明代万历年间，七灵寺得以重建，并改名为大明寺。清代时因为避讳大明二字，曾将寺名改为法净寺。新中国成立后，大明寺的名字被恢复，文物古迹也被妥善保护，直到今天。如今的大明寺已成为扬州八大名寺之首。由于靠近扬州的另一处名胜瘦西湖，使得它成为了人们到访扬州时必定要去的景点。大明寺中的胜景众多，比如北宋时期欧阳修所建的平山堂，乾隆皇帝南巡时修建的古典园林西园，还有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所修建的鉴真纪念堂等等。上世纪90年代初，大明寺重修了著名的七灵塔，新的七灵塔仍然塔高9层，登临塔顶可以将扬州的美景尽收眼底。从诗歌的艺术角度看，白居易的这首与孟德同登七灵塔并不能算是他最出色的作品，然而从诗歌背后的故事去看，则能够体会出当年两位诗人携手同游共赏美景的那段惺惺相惜的感情。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金历犹堪在，上到七灵第9层。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